讲啊，1455年吓，这个5月22号 ，Duke of York 带咗5000友至7000友，由呢个北边南下。咁咧，而呢个 House of Lancaster Henry the Sixth 带住 Duke of Somerset 就北上，两条友就大家赌一铺啦，啊，睇你兵谏，你敢唔敢兵谏啊？咁就唔敢打我啊？咁样大家轰，点知啊 Duke of York？啲人就係話要 Earl of Warwick， 即係頭先我哋講過話走咗去法國同佢打識嗰條友，竟然真係喐佢，砰一嘢衝落去，咁突襲，咁完完全估唔到佢哋真係咁打我噶嘛？喺一個叫聖 Albans 嘅地方，俾佢攻咗入城，一嘢捉住佢，然之後捉住佢第一件事就打低咗 Duke of Somerset， 第一件事就斬咗個頭落嚟。 喂， 係兵谏。杀咗 Duke of Somerset， 成功咗喎、 啊！成功咗，然之后捉住咗阿 Henry the Sixth， 同佢讲：嗱，你又对唔住你祖宗基业噶啦，你要救翻你祖宗基业就唔应唔俾我俾你用个奸臣，我要做摄政，我要做 law protector， 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废话，咁讲，咁记住当时 Henry the Sixth 点解佢喺净系搵到6000-2000友，其中嘅原因系佢冇钱。我哋讲过佢得32000磅一年，记住32000磅佢，哇！大家听落，喂，阿 Duke 有5800磅，你有32000磅，你冇理由冇兵啊！但问题你嗰32000磅开销大啊嘛，你有好多人要养噶嘛，你做国王，你仲有好多嗰啲咁嘅死人头啊，有宫廷又剩嗰啲人要养啊嘛，你咁大个宫廷养个侍从都要钱嘅，但系 Duke 唔使啊嘛，即系人均嚟讲。嗌計人均嚟講，中國房一定係有錢過計 GDP per capita 一定係高過你噶嘛，所以你係冇錢嘅。咁你冇計，你唯有嚇、啊，算啦，我哋忍你，咁俾你做 law protector 好啦。咁但係並不咁佢於是俾人哋囚咗喺倫敦啦，倫敦嗰啲海商個個睇住中國房為頭噶嘛，咪 Earl of Warwick。咁於是就度一招啊，咁到1456年嗰陣。啊！於是阿 Henry the Sixth 話：我百無聊賴冇事啊，我同阿老婆巡行天下得唔得啊？咁啊要求啊，你中意巡行啦。總之我喺倫敦打識，我捉住倫敦，我揸住國會，我就可以啊號令天下。咁啊後世又將呢一種情況咧叫做 Bastard Feudalism。 哇！即係廢咗個國王武功喎，其實變咗我坐正嗰啲草。 系啦，就系曹操 以令诸侯， 挟天子以令诸侯，呢种嘢就系叫做 bastard feudalism， 即系呢一个所谓叫做混蛋封建制度啊，或者 混蛋封建制度 啊，杂种封建制度，即系以前嘅封建制度就系我哋要讲神，我哋要讲忠贞，讲成，而家呢个就话边个权力大，边个控制到国会，嗰、那个就系话事。 哦，紧要啊，呢、這个即系翻去维京时代啊。 就文明，记住要文明个维京嘅，因为佢有国会，讲唔掂数坐喺度投票，所有 landlord say yes， 即使安乜都扛住你，你都要死，都系坐喺度讲，我哋一个文明人嚟嘅。咁咧，但系国王唔系咁谂啊 ，Henry the Sixth 同埋个老婆，我哋巡行天下咯，当佢巡行再去西北部一个叫 Conbury 嘅地方，啊，中文叫垂考文，我都唔知点解可以译成咁。咁喺嗰度即刻话啊，呢度风景几好喎、啊，我哋唔好翻伦敦。个老婆咁同佢讲啊，啲人就全部赖晒落个老婆度嘅。但我觉得可能 Henry the Sixth 自己本身意思，即系一听到话，话喺打败仗，扮傻仔咯，咪可以免咗佢咯，系咪？不过依个我自己推测嘅。咁、哦、我哋唔翻嚟，咁做咩？我哋喺度成立一个朝廷。咁讲，佢喺西北部啊，成立一个朝廷。咁啊好啊，咁啊可以好巧喎、啊，於是就竟然喺個成立個朝廷，然之後就話你落Duke of Somerset 對我哋咁好又死咗啦，咁我哋立佢嘅長子為 Duke of Somerset 嘅第二代嚟輔助我哋，於是就將佢立咗個 law protector， 跟住佢左右做嘢，將阿 Duke of Somerset 嘅仔視為 Duke of Somerset second Duke of Somerset， 即係你當。都合心啊 ，Julian， 即系你呢、這个呢、這个摄政王都可以吓呢、啊這个继承啊，系咪啊？ 唔系，佢另外立，佢用自己国王个名喺西北部嘅地主劲嘅地区成立一个新嘅朝廷，系以我国王嘅名，而仲要招揽咗 同阿 Duke of York 系有杀父之仇嘅 Duke of Somerset 嘅仔 咁我明啊， 承继 咁我明啊， 爵 即系话 明啦。 系跟住之后咧，就我即系其实喺啊嗱，而家个国王喺伦敦咧，俾人唾弃咗啦， 唔系 俾人废咗武功啦。 唔系国王见到自己俾人废咗武功，呃阿 Duke of Somerset， 我要巡行天下，就走咗去 西 北 边。 西边系啦，北边 西北边。 西北边 就谂住咧，就再重新整个国会，重新整个政府，就同佢斗。 系重新整个一个朝廷同佢斗，国会 系 俾你打识，朝廷系我打识，于是就喺嗰度斗，并且行征兵令喺四方八面聚集咗兵力，准备反台。 哇！ 佢1456年嗰阵， 即系国中有国啊， 国中有国，于是就形成咗两个朝廷对抗，一个系由 Duke of York 控制住嘅国会，另一个就系你。国王喺西北边，点解喺西北边嗰度咧？因为嗰度系好多 landlord 嘅地方。所谓 landlord， 佢哋系信奉我哋讲过叫做 great chain of being 阶级森严， 宗教，仲喺呢个君主，即系个国诶君嘅君权神授。 系啦，佢哋认为话国王，佢哋系好保守讲阶级嘅。呢班人全部系支持住 咁啊！国王 道 统，国王嚟到咧，我就一定要听翻国王话。咁啊，国王要攞翻个政权，一定要帮佢，等我帮翻国王嘅，就唔好理个伦敦嗰边搞咩咁样。 系啦， 另一个国会咁样系啦。 系啦，于是咧就慢慢形成咗两个朝廷。咁咧，即系大家有啲剑拔，即系大家都觉得，咦，国家有撕裂喎。有啲就话。依、这个国王废柴喎，都国科约劲喎，国会劲喎，依、这个国王真系唔掂咧，打败仗不知所谓。另一个就系依个道统嚟嘅，即系等而家香港个黄丝蓝丝撕裂嗰种情况系一模一样嘅。即系大家谂啊，我唔系话经济上系冇得斗啊，但系嘅思想上嘅斗争啊。咁于是分咗两个，唔系冇人曾经谂过摆平嘅。当时有个主教就话：，我哋搵日过嚟一起开一个节日，去到我哋坎伯伯大教堂一起祈祷，手牵手一起祈祷，祈求国家团结。咁啊，国王同埋 Duke of York 咧都系握住只手祈祷嘅， 咁讽刺。 系，但系好可惜，喺1459年嗰阵吓。突然间就收到一个消息啦，听住当时英国人喺海商啊系受到支持嘅，咁英国人其实有一门手艺系不嬲祖传嘅，就系、是、做海盗，做佢哋要扩大自己嘅贸易圈，就不停会去劫掠嘅，因为当时英国嘅乌啊羊毛生产啊，佢哋有个佢哋嘅羊毛生产系同呢个 Flanders 同埋呢个德国人系呢个商业竞争对手。咁依门手啊，咁啊，有时候啊，梗系手痕啦，要发下技艺啦。除咗织羊毛之外，英国人嘅织羊毛系世界首屈一指噶嘛。啊， 系。 咁啊，但系 同埋因为英国啲，因为英国啲羊毛特别叻啦，因为佢养羊嘅草特别靓。 哦，依样唔知。 系，因为佢够湿啊。 哦。 佢够湿咧，啲草咧就生得茂盛啦。 咁即系上等草就养上等羊啦。 系啦。劲极之适合即系放牧啊！ 哦，咁样 系啦， 咁啦，所以咧就竟然去打劫人哋嗰啲海商，即系可能就间中吓讲下数买下嘢，大家啊忍唔住出下手打两嘢，咁啊结果俾人投诉，咁啊投诉梗系唔会揾你国会投诉，走去揾国王投诉，走咗去 Conbury。咁啊，话咦，终于揾到你犯法嘅把柄，即系等于呢个习近平啊，等等最中意咁样做噶啦，打贪啊嘛，你犯法咪拉你咯，系咪？于是就谂住召你呢个 Duke of York 上嚟，喂，你犯法喎，唔该你上嚟倾一倾咧，啊，双规交代咁样。咁啊 ，Duke of York 话你傻噶，我上嚟真系俾你双规噶嘛，既然系咁同你反台，咁啊就喺9月23日又召咗队兵。又去谂住同佢带兵讲数，咁呢一次咧，都国府有5000人 ，House of Lancaster 出咗10000人，话今次谂住我冇死啦，我 double 上，但系有样嘢忽略咗，即系可能呢班都系杂牌军，啊，你征兵嘅啫嘛。你系征兵，你一叫聚埋嘅啫，唔系你唔系依个可能 Duke of York 嗰班友仔个个都系能征惯战，因为 Duke of York 自己本身打得噶嘛。 於是一仗打落嚟 ，Duke of York 贏咗，叫做 Battle of Bronze Haven。咁啊贏咗，咁啊仲要捉埋 Henry the Sixth 喎，嚇、啊！咁捉住咗佢，咁啊慘敗啊嚇！咁啊點知過咗大約半個月，10月12日嗰陣。嗱，依个皇后嘅旗帜，即系话我老公俾人捉咗，依个系乱臣贼子咁讲。佢哋又嚟过，我哋要保皇统。咁于是咧，又再带多2-3万人咁怼落去。于是喺依一个叫Battle of Landford Bridge 依笪地方 ，Landford Bridge 依笪地方又再打多一镬。呢一次终于各皇军赢咗，因为个个觉得你系乱臣贼子啊嘛。Duke of York 系惨败嘅，啊，佢有个7000兵。啊！佢个5-6千兵系输到扑直，于是啊，要着草啦，走去边啊？走翻我老根据地爱尔兰，于是跑咗上爱尔兰，因为佢俾人封咗爱尔兰噶嘛，而且喺爱尔兰班救兵，佢系同爱尔兰佬系好 friend 嘅， 系、 啊、记住呢样嘢，第时系同 Henry the Seven 系有关系嘅。啊，佢同爱尔兰佬系好 friend 嘅，并且系会承认呢个爱尔为咗胜利，佢系承认呢个爱尔兰嘅政权，即系放佢一马嘅。 哦。 咁啊，而當時嘅 Earl of Warwick 同埋啊 Duke of York 嘅舅父啊 Duke of Celebrus 同埋一個叫同埋佢嘅長子叫做 Earl of March Edward Earl of March 就即刻走咗去咗法國，因為佢啲根據地喺法國啊嘛。咁啊，三條友幾條友走咗之後咧，又再因為嗰時已經冬天啦，講過冬天係唔會打仗嘅。中世纪冬天系唔会打仗嘅，因为落雪啊嘛， 冻到黐肺， 冻到黐肺。咁啊，终于一路等到另一年啦，吓、啊。咁啊，依个1460年嘅7月，呢、这个 Earl of Warwick 就带埋佢嘅徒弟。咁另外个徒弟咧就 Edward Earl of March， 即系呢个啊 Duke of York 嘅长子，招兵买马喺度，佢大把水啊嘛。因为佢同海商好嘛，海商俾钱佢，咪搞掂咯。佢自己本身都好有钱嘅，就征咗对雇佣兵，就又竟然又俾佢翻去伦敦，又再同佢抽过。喺7月10日就叫做 Battle of Northampton 呢笪地方，就覆桌，就竟然打低翻呢个国王军。国王军即系国王军，无论点讲都好，都系呢一个。雜牌軍嚟嘅，因為你係徵兵制，仲叫 landlord， 啲人係已經冇咗以前 Norman 嗰啲咁嘅嘢噶，即係記住徵兵制係永遠係好唔過冇兵制嘅，人哋係職業軍人，你不過係一個 係啊，你呢個農民係啊，冇訓練，仲要係冇訓練 嚇 哥 嚇，咁啊當時嚇、啊，當時打完之後又捉咗亨利六世，依一次好 Richard of York 啊。Duke of York， 呢出 of York 就冇咁順攤，捉住亨利六世一齊走去國會，就同國會講拿份嘢出嚟。話嗱，計依個血統承繼論，我係第二房傳落嚟嘅仔，我嘅老豆因為俾亨利五世施夷而被殺，因為亨利五世諗住去打法國之前殺挑咗個老豆，話佢老豆係某朝山位上。咁而家依個皇位。是应该归返于我嘅。係咪咁讲。咁国会就话喂就做和事佬。咁讲係咁讲啫，不过大佬你咁样违反道统，道统就係阶级森严不可逾越。亨利六世系国王，你咁样又同你同佢个阿太爷谋朝三位有乜分别呢？咁唔得喎。咁既然係咁，我哋而家提出国会，於是有人做好做歹，就提出一条法案，就话亨利六世死咗。就由你承继，如果你早死过亨利六世，就由佢个仔，你个仔 Edward 承继，掂唔掂唔掂？而家你做 law protector 得唔得？因为佢哋其实都好唔 Q 妥当，亨利六世觉得呢条友废，吓 系， 咁啊亨利六世就话见系咁，好，我做，咁于是就喺嗰度吓，就喺嗰度定咗。咁但係并不代咁呢段期间并不代表冇人係意图覆桌嘅。咁喺呢个 Wales 一带就有一条有班人係终于 Howard Lancaster 就决定要同佢反台。 就以呢個 Tudor 為首嘅一個叫 Jasper Tudor 嘅軍隊，就曾經去攻打過 Duke of York， 諗住迎王啊，嚇、啊！即系救出皇家嘅，但系点知俾佢打仆直？呢、这个 Death 呢个 Jasper Tudor 咧 ，Tudor 系啦 ，Jasper Tudor 佢个阿哥叫做Edmund Tudor， 喺啱啱开始嘅 Mountain 啊圣 Albin 嗰阵已经战死咗噶啦。咁呢、这个咁所以佢其实系同呢个 York 系不共戴天之仇嘅。咁呢个 Edmund Tudor 咁我哋等阵会讲啦。Edmund 咁，然之後呢個 Edmund Tudor， 呢個佢有個遺腹子，就係、是、叫做 Henry Tudor。佢當時係不過係幾歲大啫嚇，1456、1460，即係幾歲大。咁當個阿叔聽到 Jasper Tudor 聽到已戰敗咯，就著草走，就帶埋呢個 Henry Tudor 走，就走咗去呢個法國北部叫做 Brittany 嘅地方。啊！就著草，當時呢個 Brittany 嘅地方咧，就係、是、呢個不停咁話要搞獨立嘅，因為佢都係呢個諾民族嘅旁支，就要搞獨立於呢個法國。咁啊，於是就係、是、 成扎都諾民嘅旁支啊。 係，咁佢係獨立於法國 flank 嘅，佢成日就話要搞法獨立運動，就成日同法國打。就佢為咗得到英國嘅支持，佢就支持 Howe of Lancaster。即係所以咧，呢、這個 Jasper Tudor 帶咗 Henry Tudor 就走咗去嗰度。咁點解要講呢件事咧？因為第時嘅 Henry Tudor 就係亨利七世。咁記住呢件事先，我哋可能下一節就會繼續講落去。 好。 咁而家未講住，咁繼續講啦嚇。咁當時佢定咗呢一條條例之後，啊，因為呢一次可能因為呢一次贏，全部都係 Earl of Warwick 嘅功勞。咁於是呢個 York 佢梗係諗住嘢嘢。我都要贏翻啲軍功嘅，咁啊唔等呢個 Earl of Warwick call 更加多馬嚟，就自己我要乘勝追擊啊！咩勝古勇咩如勇追窮寇啊！不可沽名學霸王，就去攻打呢個亨利六世咯，向北進攻去攻打佢。咁佢帶自己帶咗幾千友去啫，佢話要精兵盡出，一定打得低佢。點知當佢去到嗰陣，突然間見到。對方多佢五六倍人，對咩事？啲軍隊邊度嚟嘅咧？啊，去到一個 Wakefield 嘅地方，原來亨利六世同埋佢老婆走派咗使節去見蘇格蘭王阿 James， 同阿 James 講： 哦， 喂，唔該你嚟幫手，我願意割地俾你，你借兵俾我去打低阿 York。阿 James 嗰陣時 係 嗰陣時蘇格蘭仲係弱國嚟㗎，即係成日俾啲維京人恰啊，俾啲。英格兰恰嘅嗰时就 系、 是， 唔系嗰阵嗰阵已经系好强。嗰阵其实呢个苏格兰咧系同呢个法国系有联盟嘅。英格兰 系 夹咗喺苏格兰同埋法国之间，呢个联盟叫 Eldo Alliance， 视为老联盟。 系啦， 系啦。咁但系佢即系其实系不嬲系呢个英格兰嘅世仇，但系佢为咗打内战不惜就向苏格兰招兵。咁蘇格蘭， 因為蘇格蘭咧，佢大家個國力，梗係就一定比英格蘭細啦，相對地啊。咁同埋一樣嘢咧，就係、是、蘇格蘭咧，佢就唔係英格蘭人嚟嘅，或者係唔係 Anglo-Saxon， 唔係諾文嚟嘅，佢係傳統嘅 Scot 嚟嘅，即係 Scot 即係 Celtic。 佢係 Celtic， 有 Celtic 傳落嚟。 血統，佢血統同你唔同啦，其實已經係 Celtic 就 另一班人。 係 Celtic 有兩支，一支咧就係、是、Britain， 一支就係 Scotland。不过 Britain 佢话我系经历过罗马人，我系高等过你嘅。 系啦 ，Britain 即系嗱 Britain 呢个字咧，嗱英格啊，即系叫 Anglo-Saxon 入侵之后咧 ，Britain 呢个字咧就消失咗一段时间嘅。 系， 即系已经唔再重视呢个字。咁突然间点解 Britain 呢个字会突然间会兴起翻咧？就系嗰阵时 UK， 即系 United Kingdom 嗰阵时开始咧，就攞翻 Britain 呢个名啦。 系。 即系三岛啊，三个 唔系 边个联合王国？ 但系其实点解要咁讲咧？系令人谂起罗马帝国，佢哋当时 都系 做最新嘅罗马帝国。不过呢个唔系我哋要讲个话题， 系啦。 我哋要讲个话题就系当时 咁大， 系讲。 因为我讲咗翻 Britain 嘅字点嚟嘅， 我讲 系啦。跟住 OK， 继续可以讲翻。 好啦，咁我哋而家讲啦。咁啊，阿 Duke of York 去到呢个 Wakefield 嗰度突然间见到两三倍人，话有死战。当时同佢一齐去打嘅就有佢个细仔阿 Edmund。咁点知佢亲跟嗱，点知佢又见到 Edmund 自己死战之后，佢又俾人捉到，佢个仔又死咗，佢自己俾人生擒。根据莎士比亚嘅亨利六世就艺术加工就话，佢俾人捉到之后，嗰啲皇后就话：我你咁中意做王嘛，俾对王冠佢，整咗个纸冠俾佢，当佢戴上咗之后，杀咗佢，咁怼冧咗佢。 哇！ 极尽侮辱，你中意做皇帝嘛？你中意做个王，俾个纸冠你，你去死啦！咁咪冧咗佢。咁然之后吓，咁、啊、当时系视为1460年嘅12月30号，又系冬天啦。咁啊死咗。咁啊，当佢打完之后咧。吓、啊，咁啊，即系当然冬天要停啦。咁啊，到第二年嘅春天，1461年嘅2月17号，就呢班咁嘅苏格兰佬同埋国王联军就南下，沿途烧杀抢掠。因为嗰班友唔会听你讲噶嘛，你国王军系弱啊嘛，嗰班友借兵嚟啫嘛。你国王又冇钱，连32000磅都冇咯，讲乜？咁我梗系唯有放纵你班人去杀啦，搵水啦。咁啊大，咁啊呢个。Duke of Warwick, Earl of Warwick 同埋呢个 Edward 就去迎战，一打就输鬼咗，咁啊又着草啦，唔使讲，又着草去法国招兵买马啦，唔使讲。咁啊，当佢呢一次着草走，咁啊大军话，既然系咁，我哋冲入伦敦。点知去到伦敦，谂住伦敦城门会开门，当时嗰啲咁嘅难民啊，嗰啲已经聚咗去伦敦，伦敦城竟然唔开，佢话你即系我哋唔会俾你入嚟。你班友仔，你竟然带啲苏格兰人嚟攻打我哋，系唔会俾你入啦！亨利六世，你冚家拎，你要去死啊！你 即系 等于啲 通 你通 外国人入侵， 你就系、是、你通外国人入侵，你通法国人都可以忍你，你竟然通一个苏格兰人系点可以忍你咧？苏格兰人如果根据 Great Chain of Being， 你苏格兰人系低等过我哋噶嘛？我哋英格兰人系高等过苏格兰人噶嘛？因为我哋系有呢个罗马人噶嘛？我哋有 Wales 有罗马人血统噶嘛？你明吗？ 我明我明我明 吓，我哋有呢个九种保佑噶嘛？你系乜嘢？你班蛮人嚟嘅，咁啊死啦！咁佢打唔入，咁唯有着草走。咁一听到呢个消息，咁又即刻渡海翻翻去啦吓。咁、啊、当呢、這个。Duke of Warwick 一去到，咁嗰啲教会嗰啲成个伦敦嘅城就迎接阿 Edward。咁于是呢个 Duke of Warwick 就喺呢个国会嗰度，同埋教堂嗰啲咁嘅人面前就话：根据嗱呢份约就喺度啦，大家想点样做？即系嗰份约啊，话如果阿 York 死咗，就应该由阿Edward 承继，咁而家呢份约喺度啦，大家应该点做？嗰阵全城嘅人都话 King Edward。当时于是、个教主教亲自为 Edward 加冕，啊，由 Edward 成为咗国王，视为18岁， 系 视为 Edward the Fourth， 即系打内战就千祈唔好揾外国援手啊，乱斗。 即系 揾个敌国， 系即系其实等于阿689打曾荫权，佢为咗咁样，竟然用外国，因为香港有另一个政治势力系属于外地，呢、這个叫做土共， 系 一模一样 的。系哦， 如果你睇正统主流系曾荫权公务员同埋地产霸权系统嘅话，揾外敌帮手嗰个系689，而竟然辅助佢嗰个系乜嘢咧？啊，系长毛。搞啊唐英年啊嘛，系一模一样嘅。不过我呢个我哋即系我系打一个比喻俾大家谂下，到底系发生咩事啫。咁我你可以讲好多样嘢嘅，譬如话香港，譬如话宋朝都得嘅。不过我用香港一个我自己觉得近似嘅事例啫。咁啊， 系 当佢哋得到呢个国家咁好多人，即系大佬，我同你班咁嘅骨灵佬有血海深仇噶啦嘛。于是纷纷聚到 Edward 旗下。就话我哋要打退敌人，就向北进攻。于是喺呢个3月29号吓，2月17号唔系，即系3月29号，即系距离呢一个打唔入伦敦，不过系一个月啫，吓一个月到。咁啊， York 啊 Edward 已经聚咗2万至3万兵，你谂下系好快，就喺呢个 Coulton 就追上咗啊亨利六世嘅军队。当时亨利六世有3万至3万5千兵喺图顿吓 ，Towton 呢个地方就互相决战。当时系呢个3月，据说当时系落大雪，呢场仗打咗7个钟头。咁最后嗱，总共用咗个人咧，大约系有10万嘅，跟即系传说系用咗10万吓。咁、如果大家计一计嗰个叫做人口比例咧，就好得人惊。即系如果听到屌两方方打得嗰10万人，中国一场战争都唔止啊。但系如果计下系点计咧？当时英国格兰嘅人口大约系200万。你依一场仗用咗10万，即系你用咗5% 嘅人口去打呢场仗，全部系成年人口嘅男性去打呢场仗。咁打个经过咧就系冇乜点详述嘅，大约估计咧，根据翻就系话阿 Edward 行下就遇到喺森林入边冲出嚟嘅英嘅国王军嘅进击，但系 Edward 就好似孙策一样，孙策啊，好似孙策一样同佢死过。就打到4-5个钟头之后，筋疲力尽嗰阵 ，Earl of Warwick 嘅援军到就打到国王军扑直，最后战死咗 York 战死咗嘅系大约有8000人，而呢个 Earl of Lancaster 死咗20000，咁 total 系大约死咗5% 嘅人口。呢场仗 哇，都好犀利啊！ 系好犀利，而喺打呢场仗佢之前吓。睇下佢哋絕望之前啊，咁啊傳說咧就係話依個Edward 係行下，突然間見到一個異象，就係話當阿 Edward 當日 Edward 聽到佢老豆死咗，戰死依、這個 Mountain 喺依個聖 Albans 又俾人打走嗰陣，佢哋走投無路嗰陣，突然間見到個異象，個異象就係見到喺個天上面竟然出現咗3个太陽。 哦， 咁佢即刻就同嗰啲士兵讲：大家唔好气馁，依个系神俾我哋嘅，吓、 啊、倒影嚟嘅啫，系嘛？ 其实系个倒影嚟嘅，喺英国而家曾经有人影过，都系影到有3个太阳，但系佢就利用呢个异象去鼓励佢个人，就话依3个太阳，我个老豆依头死咗，嗰头依3个太阳出嚟，依3个太阳代表咩？就代表我 Edward， 我嘅两个细佬 George 同埋 Richard。视为我哋3个系一个旭日初升，一定可以为我哋为父报仇嘅，系由于种宗教嘅信念，同埋佢一路上升，所以佢就将佢嘅盾改做3日嘅徽号，视为旭嘅新嘅徽号，即系佢嘅盾。 哦， 就系咁嚟。咁呢场仗之后，咁唔使讲，亨利六世同埋个老婆就走咗去 Scotland 边境，而呢个吓 Edward 就亨利。叫做爱德华四世就坐镇咗伦敦，就 Duke of York 嘅王朝就开始啦。咁好啦，讲、到呢度，我哋仲讲唔讲落去咧？再继续讲，我哋就会讲下玫瑰战争嘅第3个阶段，吓就系、是、呢个 Earl of Warwick 吓点样同阿 Edward 反台？系啦，我哋会讲嘅，等等下。 OK。